谁能远在天际，让我还有暖意，仿佛在他怀里，哦，仿佛没有距离。有谁能让我清醒？哦，过去真的过去。有谁能紧紧贴着我的呼吸，就让我知道幸福已经决定。 Oh.

上有他的房，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前往，借你抵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长发，借你低上头我的尴尬，反反复复，进进出出，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 我将

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要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是缘分要爱，不离离去去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是缘分要爱，不哭的微笑不痛快，曲终会变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有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相信才会存在，是人都要爱，不离离弃只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是人都要爱，不哭的微笑不痛快，曲终会变心 脆弱，你谁来唤醒？

不专心，一不小心动了心，心在跳，害羞的微笑凝望着你眼睛，是真的，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深情只为你，我说我愿意，最动心，最动心，最真，最爱，最动心。

人生渐渐醒，似锦州花花透明你高挑顶屏幕还清晨，默默画一脸冬眠长着巨山，大字一样的汉字眼，而我顶色素精灵那一而来孤寂， 借光是树招是虚绝句绕爱如成女妙声闻葫芦摇雨静情不报不迷不觉晓脚步声先声道还要来抱佛教不行有点怕不懂年轻少窗外捧起照一下只喧闹 司马光文字无字有个名字东西藏留名字来自一切诸葛亮爱总晓得不早晚只一笑爱不不见满身脚人间荒谬昨天终于将别 台北心里慢慢起伏

不到温暖，明明感觉呼吸在身边，却只听见抱怨，不深不浅，不近不远，不眠的时间，不冷不热，不安的脸，不甘思念。我被锁在计算的时间，却找不到答案，明明感觉闪亮在身边，却只看见迷乱，有黑有白，有明有暗，有没有判断，有苦有咸，有酸有甜，哪个危险。冬天来临的城市让我见到冰点，露出白色的好奇，真人消散不见，打动灰色天空的深深金色童年，还有什么能和纯真记忆相连。 好久不见，你的笑脸淡忘在梦境的边缘，找不了地，摸不到天，自由的飞在人间，没有手牵，没人惦念，你等到期待的爱出现，天边让寂寞的心动了。 只听见抱怨，不深不浅，不近不远，不眠的时间，不冷不热，不安的脸，不甘思念。 飞机起了在你面前，散发淡淡香味，熟悉的味道让人错觉，你还在身边。

烦的路，只要一想到你就是灰心撞地球，眯着看的眼睛突然着了火，解救你是我今晚大人物。围绕围绕着你飞过360度，我是隔着奶的超人，你是地球，我是苍蝇，你是关灯，完美的降落最重要，我为你服从。小姐，红梦是为你最大的爆炸，把你的理智我的害羞都冲垮，可不可以靠近过来说说话？嘿，那么是最没礼貌的落后态度。来啦，让我对你发射我最强烈的温柔，羞羞的鼻子变直播。Thank you。来啊，过来救救了，不用怕的，我会保护你的。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我的身体里有一把捉的核子反应炉，只要一想到你就是彗星撞地球，眯着看的眼睛突然炸了火，解救你是我今晚大人物。围绕着你飞个360度，我是隔着奶的超人，你是地球，我是双眼，你是果冻，完美的降落最重要，我为你补充。 麻子。原来是青春嘴里的一颗糖，我来替你扒开外面的包装，抱着我，如果你感慨很紧张，我用最美的 pose 带你到最好的地方。让我对你发射我最强烈的温柔，羞的一字点字，发呆是最危险的自虐狂，寂寞是最邪恶的地狱谷，离开无聊阴森森的藏宝，嘿，浪漫是最没礼貌的落后态度。让我对你发射我最强烈的温柔，羞的一字点字。 孤单，你忘了吧，所有的甜美。

注定

两岸三岸